神之领域这个设定开放的时候，荣耀的等级上限就已经是55级，而这个任务被设定为50级可以领取，也是为了方便玩家在一边升级的过程中一边慢慢积累完成任务。神之领域的挑战有苛刻的高难度战斗，也有不少是需要花时间来积累的成绩，比如在竞技场里的胜负要求之类。在那个年代，真要就在50级上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毕竟只是差着5级，没有人做到，只是因为这任务内容太多太长，导致很多玩家50级就开始做，不小心级都升了，任务却还没有完成。而后随着等级上限的不断开放，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难度一直是在上升的，而如今等级上限已是70级，再想在50级就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那自然是会被视作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如果是叶秋这种顶尖大神的话，那自然是另眼相看。大家震惊归震惊，却没有觉得不可思议，而后却已经是认真考虑这50级就要冲进神之领域的话，那么还能给他们多少准备的时间？ 我要说的就这些了。 蓝河此时却是鞠躬谢幕了。到最后，这家伙其实就是分析出了问题，至于解决问题，只是就新区的形势提出一个退让，这种非常不受大家喜欢的主意。但是对于蓝河而言，在把自己意识到的这些东西全盘说出以后，忽然有了一种甩下包袱的感觉。 难道自己已经不想再对蓝溪阁承担什么责任了吗？ 发现自己心中这种感觉后，蓝河自己都有些诧异地想着。而讨论组里，此时讨论却依然在继续。 老实说，我认为叶秋的威胁既然这么大的话，那么最好的处理方式还是把他掐灭在第十区。如果他一直不能升级冲到神之领域，那真是太没妙了。 蒋游说。 话是这么说，怎么掐灭？现在是他要把咱们的精英团队全给掐了。 天南星说。 蓝河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就目前的这种形势，我们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言语锁楼表示。 这水战啊，除非同样是职业选手，凭咱们人不够多的话，真的拿他没办法。 马塔西风说。 难道真的只能在新区退让，到了神之领域再一决高下？ 有人嘀咕。 哼，叶秋的身份这要真公开了，我觉得他的工会势力瞬间就可以跻身工会前十。我坦白啊，其实我本人也是超喜欢叶秋的，真能和他一起开创工会的话，我心里都有些痒痒。 靠！ 众人齐鄙视。 叶秋这要真发展起来工会，再成立战队，再重返联盟，这对职业圈也是有影响的吧？或许这个情况向上面反映的话，会派出职业选手来干涉一下也不一定呢。 这个，看全明星周末上，众职业选手对于叶秋付出的态度，大多是挺期待的呀。连韩文清都是，他可是叶秋的死敌啊。那个是节目里放给公众看的，当然得表现得有风度有气度了，这个咱还不知道。 屁，我们家的谁谁谁绝不是啊。 同一时间，同样的句式出现了很多，各家工会会长都是跳出来力挺自家的选手，认为自家选手是绝对真实的，其他人才是在公众前故作姿态。这下所有人都不是会长了，都成了各自战队和选手的天字号第一粉丝，为了维护自家的名誉争执了起来。闹了足有十多分钟，因为不喜欢消息聊天而比较沉默的春一老有幸没有参与，脑子保持了清醒，飞快地连发了数个表情，刷了个屏。众人一看， 这是春一老接连发了数个消息，都是相当重视，接着很快停下了争执。 俱乐部态度才是关键。 脑袋清醒的春一老在众人安静后打下了八个字。众人一看立刻明白，选手们的态度代表的只是个人，只要派职业选手进网游里来，这得俱乐部方面有这样的态度才行。 俱乐部的态度， 蒋游却是莫名地将这几个字重复了一遍，大家立刻感觉到这家伙可能有什么要说，一片安静。 我决定了，我们中草堂采纳蓝河的意见，在新区里选择退让，我们先退出了。 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蒋游先没开口，等到的居然是天南星的这样一句话。这大家还没商量完呢，这人怎么突然就有了主意？众人觉得有些看不懂，还想去问，天南星却已经退出了讨论组，连同一起的自然还有中草堂第十区的分会长车前子。 这个有点古怪啊。 看到天南星退出，烟雨锁楼立刻说着， 确实啊，这家伙突然决定退让，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啊？ 众人纷纷开始揣摩。 会不会是这样的？ 之前就有话要说，却突然被天南星插了一下的蒋游终于是说起来。 现在已经是赛季下半段，各队都是紧张冲刺的时候，这个时候去打扰，让职业选手分心来处理网游里的这些破事，先不说俱乐部是不是乐意，我想诸位其实也不希望如此吧。毕竟我们在网游里忙前忙后，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支持战队拿到好成绩，而不是拿我们这些事去拖战队的后腿。眼下这局面真要靠战斗处理，那不是一场胜负的事。游戏里这追杀要多费精神，大家都清楚。俱乐部如果是主动来插手，那没问题，但如果是我们去申请，那就是咱们主次不分了。 蒋游长篇大论。 说的是。 众人听了纷纷赞同。 天南星那家伙大概也是想到这一点，不过这小子阴呢，自己不想搞了但不明说，留下咱们，指着咱们这边有人搬俱乐部出来，他们捡现成便宜，还不用战队分心，多好啊。 蒋游说着。 天南星真不是个东西。 众人集体鄙视天南星。 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 蒋游发一个神秘的笑容表情。 哦，你说。 大家一副很支持蒋游的样子。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蒋游一定是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主意，所以才会公然把天南星的这种打算说破。否则的话，他既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没主意，绝对也是像天南星这样一声不吭地离开，那还用说？工会之间大家都是很了然的，只是不说破罢了。刚才齐骂天南星不是个东西，其实在众人眼里就没一个是好东西的。 叶秋想重返职业圈，绝对是有人不愿意看到的。 蒋游说。众人不吭声，等蒋游宣布答案。 难道大家忘了叶秋和家王朝工会的古怪关系了吗？ 哦， 表示恍然的消息一下子排满了屏幕。叶秋和家王朝工会的关系当然超级古怪。以叶秋的身份和能耐，这从战队退下来，真要放弃网游，担任自家工会的会长都不为过。就算没有留在俱乐部任职，这进了网游和自家的俱乐部也总该有些香火之情吧。结果没有，什么也没有。之前不知君莫笑身份也就罢了，事后知道一直就觉得这很奇怪。前面也有人直接向家王朝的会长陈野辉问了，对方却是不说，显然是有点内情的。具体什么情况大家猜不出，但叶秋肯定和家世有矛盾，而且不是一般的矛盾。 退役有可能是被迫，那么家世当然是极不愿意看到叶秋复出，否则何必逼人退役？ 所以说，我们坐视不理，任由叶秋和星星发展起来的话，肯定会有人比我们更加坐立不安。而且大家别忘了，家世今年的成绩很糟糕啊。按目前的情况来看，保住联盟席位完全没有问题，但想冲击季后赛也是完全没戏。所以他们完全可以放出精力来对付一下这网游里的叶秋啊。 嗯，有道理。不过， 众人还是稍显犹豫。 反正现在的局面我们也是没办法，不如就真退一步，摆个姿态给家世的人看，然后我们再观察他们的反应。如果他们到底还是没动作的话，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江优显然已经深思熟虑，也亏得他作为家王朝的死敌，对于这个对手总是比较敏感，这才能抢先一步想到这么个方案。 隔岸观火， 春意老为蒋游的计划做出了总结。 不错， 蒋游心下是得意的，这两边杀起来，无论哪边吃亏他都高兴。不过从大方向上来讲，他还是希望叶秋能被打压下去，毕竟这么一个大神出来在网游里，竞争力实在太可怕，感觉远比家王朝工会整个加起来还要难缠。蒋游的办法未必十拿九稳，但是在目前来说，在千波湖里当猎人的叶秋，众工会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不如先如蒋游所说，把眼前这一关忽悠过去再说，日后不行再翻脸。反正工会斗争中这样都是常事，大家都心照不宣了。已经打定主意从事不理的蓝河，却没想到自己躺着还会中枪。最后大家讨论后决定，由蓝河出面去和叶秋交涉，将目前这个情况给和平处理了。 毕竟你和他打交道最多最久，比较了解嘛。 蓝河先前自己说的话，此时又被众会长栽回到他脑袋上了。 去吧。 连自家的上司春意老都表态，显然也认为蓝河是最合适的人手。蓝河自然很郁闷，因为这差事儿根本就不是说说那么简单。你想杀的时候就去杀人家，杀不过的时候就去和人家说咱不杀了，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虽然蓝河眼中的叶秋并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主，但问题是这次退让也不过是众工会的一个权宜之计，还留有后手的。蓝河倒是不信叶秋看不出来对方这点花花肠子，就算看不穿众工会的阴谋，也总会意料到这是个拖延时间的办法。毕竟千波湖这样的地理优势并不是每个等级阶段都有可能遇到的，忽悠着撑过这一等级阶段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没有把握， 蓝河坦诚。 没关系，这世上本就没有百分百的事，尽力而为吧。 众工会们语重心长地说着，郁闷的蓝河只想骂娘。这帮家伙嘴上说得漂亮，自己真要轮不下来，他就不信这些人还会这么和善，没准日后翻账就会把这一脏水泼到他们蓝溪阁身上。这个道理蓝河不信春意老不明白，他搞不懂怎么春意老也愿意让他来揽这破事儿。 我搞不定， 蓝河坚持打定主意不肯退让。 蓝河兄，这就不对了，大家又不是说非逼你谈成不可，只是觉得你机会比较大，你是也不是就这样说，这太寒大家的心了。 蓝河冷笑不语，这在神之领域都是互相咒骂厮杀，专往心口上互相捅刀子，捅得越深越开心的主，此时居然跑来说什么寒了心。蓝河只觉得想笑。看蓝河没反应， 众人又是调转枪头，开始游说兰溪阁的会长春一老，显然是试图让春一老发话，让兰河去。春一老在消息聊天里向来寡言，也不多言语，就是小窗给兰河发了一个问号。 搞不定。 兰河一点没迟疑。 搞不定。 于是兰河就看到自己发出的消息转眼从春一老那发进了讨论组，严重怀疑会长大人只是鼠标拖了一下。这人死活不依，众会长脾气再大也是没奈何，只能是阴阳怪气地说点嘲讽的话。但这些人本来互相就不是一家，这点怪话算得了什么？平时互相说的多了，真的是一点杀伤力也没有。众人说说也觉得没意思了，只好再选人选。 要不就夜渡寒潭兄弟去吧，纵观第十区，除了蓝河会长，你们霸气雄图和巨魔校算是打交道最多的，想必也是很了解。 百花谷第十区的会长杯登旦提了个人选。夜渡寒潭一脸黑线，不过他的老大蒋游却是站出来替他说话。 诸位，我们工会的背景和叶秋之间肯定是充满火药味的，让我们去恐怕反倒是弄巧成拙。 这话说的有理，不过真要让夜渡寒潭来说，他们虽然是后来才知君木校是叶秋，但叶秋可是早看到他们是霸气雄徒，一直以来打交道，夜渡寒潭从来没有感觉到因为双方背景的死敌关系而让叶秋对他们另眼相待。所以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真实情况却非这样。不过夜渡寒潭当然不会这样去说，事实上他真实的念头那和蓝河完全一样，他也觉得这事儿难开口难搞定，才不愿与其当这个枪头。于是这个人选又是不一，众人都是无奈，最后直接点名蒋游。 蒋大会长，这个计划可是你出的，那你说谁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别说是蓝河了，人已经表示不肯去了啊。 要不咱投票。 蓝河搞民主。 投票？这要投出来某人还会反对吗？ 有人说 反对。 蓝河完全不含糊，直接对号入座，众人纷纷发着无奈的表情。蒋游一看自己这伟大的计划居然在这个地方要搁浅了，其他工会的人他是支持不了了，蓝河打死不去，那么再搞这种投票的话，毫无疑问会是他们家的夜渡寒潭。既如此，蒋游决定干脆就爷们一把。 叶渡，就你去吧，事成不成没人会怪你，咱今天就做个约定，这事儿谈成这样全依着一渡寒潭，谁也不许有怨言，怎么样？ 蒋游说 啊，就这样就这样。 不少会长开始附和， 截图为证啊。 啊，截图为证。 众人也表示同意，这事儿再拖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大家也不想在这上搞什么借题发挥，赶紧过了这一关就得了。于是夜渡寒潭苦逼的被选为了谈判代表，被派上前线去和叶秋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此事。